文法去表达自己。 嗯， 啊，因为这个字说错了，本身来说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误导啊，误解。当然，有些地方它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是不是？啊，曾经在这个，网络流传的那么一个当时的，就是一个笑话吧，是吧？那边是 Mayday Mayday, We are sinking, We are sinking。然后这边的德国海岸警卫队的人犹豫了一下，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啊，那边都快沉了，这边你在想什么？就是把词给误解了。 对 ，sink 跟 think。 对，这个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哈、啊，结果他给搞错了。 哎，他两个响的 s 和 th 音啊没搞清楚。 对，估计那边人不是淹死的，是被气死的。 哎，来这句话我们读三遍吧。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嗯， 以后你的同学给你朋友给你送礼物，你说，哎，不不不，礼物好极了，真的。 当然前提人家说你是不喜欢吗？ 哎， Don't you like it? 或者你直接说 Oh,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嗯， You don't like it? 也可以这样脱口而出。 No, no, no,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哎，你就现成的就学会了，是不是？ 记得这个送礼也讲究啊，顺便说一下这礼该怎么送啊。This is...For you 啊，当然是我们从周恩来总理那里学到的哈，他的课文里啊 ，This is for you 啊，这是给你的 ，This is a little something for you， 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This is something for you， 对 ，This is a little something for you，A little something for you， 对，小礼物不成敬意、 The present's great， really， 嗯， 好，就这么回复，第二句话来听听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感觉到了吗？这句话的调调有点意思哈，再听一遍。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Come and gone, come and gone. 这是一个调调哈。It's just, 只是呢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又一年来了又走了，年复一年。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可是我还在做着同一件老套的事情。 对，其实好多人不知道这个 Marty 经常做什么事情。 Marty 其实是他很可爱，小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动物园长大的，由于他自己是斑马，所以是黑白条的，他天天经常干一件事情，就数自己身上的条纹是白的多还是黑的多，以判断自己是黑白条的是白黑条的，所以后面就会剧本当中提到这点。 Look at me, 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啊， 年过半百还不知道自己是黑白的还是白黑的， 你看看，哎呦，这人生过到这样啊，还是蛮没有成就感的。 对 He does not want to repeat himself， 所以他说了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关键词 Another year come and gone doing same oldSame old thing. 有人会问、哎、How are you doing? Same old, same old. 还是老样子、啊、Same old. 好，关键词比较明显，稍微大一点的词全是关键词。而停顿我们看一下，我在读朗诵的时候大家注意我的停顿点。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啊、停顿有那么两处、啊、也比较明显、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语调啊。语调很有意思，大家关注一下它的语调怎么变化。It's just that， 这是一处停顿。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come and gone， come and gone 是都是怎么样的向上走的音 ，rising tone。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降下去，中间起来，后面降，也很符合一个句子的规律啊。然而呢，这里面。我们所有的这种语调都是受他的情感影响的啊，他是带着一种什么呀，其实就是对自己生活的不满。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停顿是代表了一种不满啊，语调也代表不满。 大家平时生活中肯定没有说过 come and gone 这种调调。 对，其实就是 coming and going， 意思是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没有变化。 对， 前面那个 it's just that是一个组，是一个词组、 嗯、 啊，非常快。It's just that 都没有特全部省掉了。 对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这个调调，你的耳朵 一定要把它 pick 起来啊。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注意 come and 连读 come 和 end 连读第十句爆破。Just the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注意 and I'm 可以连读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Same old old 十句爆破 thing. 注意舌尖的位置。舔上边的牙齿。 哎，再听一遍哈。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ing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看 ，same old thing， 又是一个调调。Same old thing。 对。 前面是 come and gone， 后面是 same old thing。 对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ing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通用性太强了。 是呀。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不管好多岗位都可以这么说自己。 对呀，别人问你是 How are you? What's up? It's just another year come and gone,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张口就来了。 对，如果是对这么说的话，就不光是这个叫是戏精了哈，而且是个话痨。 是啊，那日常生活中，你说老师，我口语都说不出来，你这些话你都没学过，你怎么能说得出来呀、啊？ 是 吧？你得熟到说啊，我能吐都能吐出来这句话。Just another year come and gone, I'm just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希望大家尽量这句话还是要给自己一点变化。真的，你的工作生活要是这个样子也有点无聊哈、啊。 哎，经学就是这样的，经学到你都记住了，都忘不掉了，它就成为你的了。 对，哎，是啊，好多人一问他不一定说问别的哈、啊，就是怎么样啊？ 对， 你的生活 最近怎么样？忙吗？ Jus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这就是日常口语。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对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但是我们在句子当中还是要尽量提炼出一些个积极正能量的文字，因为有一些我们说文字都带有能量，对不对？那我可以说一句话激励你 ，I can raise you up， 对不对？ 对 ，You raise me up and I raise you up 。我也可以说让你怎么样呢 ？I can put you down， I'll let you down。OK， 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有所选择啊。 好，来，我们读一遍这个句子。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and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It's just that another year's come and gone, I'm still doing the same old thing. 对。 好，这两个调调，考验你们功夫的时候了。耳朵听力。 我们的听众一点问题没有啊，小菜一碟。 啊，对大家充满信心哈、啊。第三句话 ，Marty 说 ：“Stand over here, shu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像不像在唱歌啊？再听 ，Stand over here, shu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这种节奏啊？我们再听一遍。 Stand over here, shu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四个词组。 是 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walk back over here. 有没有规律？它是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其实呢，这句话呀，我们说人讲话的时候都可以律动，其实不难，就是你的身体左右摇摆就可以把它说完。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eat some grass. 向前 walk back over here. 再向后，所以左右加前后摇摆就可以把这句话。这句话可以这么办。那么 stand over here, trot over there 这句话左右摇摆 eat some grass 向前 walk back over here 向后，你可以边我们快变成体育老师了，我感觉 舞蹈老师 边练英语哈，然后边动一动啊，别在那儿傻坐着啊。对，我们可以走一边试一试。 你看他这个句子本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先站在这儿，然后 trot over there, trot 就是小跑啊，先站在这儿，然后跑到那儿。